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卷十一，阴阳殿鬼面人，第507集，阴阳殿鬼面人案。杏花初放，杨柳垂堤的美好时节里，在北边冰天雪地待了太久的开封府众人终于回到了开封城。虽然赵真的信里写的是10万火急，大家这回城路赶得也是行色匆匆，但开封府依然还是那个热闹又祥和的开封府，起码开封城的百姓过得是挺惬意的。这天还正好赶上集市，街上到处都是人。晌午的时候，开封城的北城门忽然大开，外边就传来了鸣锣开道的声音，有眼尖的一眼看到了公正廉明的牌子就开始喊： 包大人回来了， 包大人回来了。 于是有段时间没看到包大人的开封百姓夹道欢迎，当然了，听得最清楚的还是一众大姑娘小媳妇挥舞着手中的香巾高喊斩大人的声音，简直响彻云霄。按理来说，开封府受欢迎程度，白玉堂和展昭是不相伯仲的。不过白五爷赶了这些日子的路，觉得自己应该改名字叫倪玉堂。还没进城，他就带着下人直奔白府洗澡换衣服去了。开封府的出巡队伍之后是赵普的兵马，于是前边妹子们的尖叫声被一群粗壮汉子的吼声代替了，就听到一大群大老爷们挥舞着手中脏兮兮的汗巾桑嚎： 九王爷啊！ 这动静惊得小五都不好意思认自己是老虎，赵普听得嘴角直抽，有些愤愤： 凭什么喊展昭的都是妹子，喊老子都是汉子呀？ 不过呼声最高的不是展昭，也不是赵普。就见赵普身后的马车里车帘子一挑，小四子探出头来往外一看，道路两边的男女老少瞬间沸腾了，所有人一起喊： 小四子，小四子，小四子。 展昭和赵普都下意识的眼皮子一挑，公孙忍不住摸下巴： 小四子竟然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展昭和赵普。 小四子听到有人叫他，就笑眯眯露出两个小梨窝，对着街边大叔大婶挥着挥胖乎乎的小手，瞬间群情汹涌。包大人摸着下巴上的胡须点头： 哎呀，后生可畏啊。 车厢里运车的厉害的庞太师平躺着，包岩给他扇风，庞玉给他揉胸口。包岩早些年可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给这闻名天下的大贪官扇风。 我说老包啊，你又不说是什么案子，就知道拼命赶路，老夫我这半条命都要葬送在你手里了。 不想快点进宫见香香？ 包大人话出口，就见庞太师突然激动起来了，包岩赶紧给他扇风： 啊，还有多远呢？先进宫啊，我的外孙女啊，呵呵呵，外公来啦。 包大人闻言直摇头。马车到了南北走向那条正街上之后开始分流，一部分回九王府，一部分回开封府，剩下几辆马车直驶皇宫。到了城门口，众人下马车，展昭站在队伍外边朝远处张望： 玉堂好吗？洗个澡用不用那么久啊？那只有钱的耗子就是讲究。 林业火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从马车里下来，揉着肩膀左右看了看，一愣： 那胖和尚呢？ 众人都无语。话说林业火前阵子可能跟着开封府众人大鱼大肉吃的多了些，于是几天前一称竟然重了3斤。展昭羡慕的要命， 林业火可要疯了，跳着脚质问开封府不是清水衙门吗？为什么火势好成这样？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都是他喂猫给惯出来的。倒是邹良在旁边冷戳戳地说了一句话： 你不说就你胖了，别人都没胖。 于是林业火羞愤，决定减肥。火凤算了算日子，赶到开封府还要3天左右的时间，于是他就闭关缩在马车里不出门，每天就吃白菜豆腐来减肥。这不刚刚出关，林业火掐了掐自己的胳膊和腰，觉得是瘦回以前那样子了，甚是欣慰。不远处小梁子小声问素清： 那个伙计要是知道邹良每天都往他的白菜豆腐里掺鸡汤、鱼汤、海参汤各种汤，不知道会不会疯掉。 千万别让他知道，就说他瘦了。 众人都默契的点头。邹良望着天上的云彩， 胖顶比较好。 为此白玉堂斜着眼睛看展昭： 作为一个吃货，你好意思怎么吃都不胖？人家喝汤就胖了3斤。 展昭上下左右瞄白玉堂永远不会变的腰围，那意思你好意思说我？小四子掐了掐自己的小肚子，又看了看他爹还没九九手掌宽的腰，撅嘴： 要是能匀一匀就好了。 林业火下车就找不到他师父吴沙了，大和尚上哪儿去了？和天尊阴侯以及陆天寒一起走了。这四个老人家本来跟着众人赶路，但半道神神秘秘说有点事情要办就走了，至于去哪儿没人知晓。不过众人也不担心，毕竟这四人一起走的，谁还能动他们不成？南宫季带着一群侍卫从宫里迎了出来，众人都进去了，唯独展昭拖在最后边，翘着脚一直望。 白玉堂好慢好慢，超级慢。 展昭正郁闷，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还不走，一会儿又迷路了。 展昭眯起眼睛回头，果然那人一身白，潇潇洒洒地站在他身后。大概是这阵子总坐在马车里赶路的缘故吧，白玉堂越发的清亮白净了。 哼，这只美颜的耗子。 白玉堂见众人都快走远了，就拉着展昭跟了进去。此时赵真穿着便服正在御花园等他们呢，大概是知道太师急着见外孙，所以他索性把香香抱来了。这两个多月没见，香香显然长大了一些，越发的可爱了，这活脱脱一个小美人啊，胖乎乎的，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庞飞将她养得不知道多好。香香显然还记得太师和庞玉，张开手咿咿呀呀的，太师也顾不得君臣礼节了，扑上去就亲。赵真索性将闺女给了他，到另一边招呼包拯他们坐下详谈。一见面赵真就给众人道辛苦，此次北行众人可谓劳苦功高，一听几位老人家没来，赵真还挺遗憾，本来还想好好感谢一下的。 皇上。 包拯对赵真拱了拱手，赵真点点头： 朕急着叫包相回来，倒不是说朕着急，而是朕觉得包相应该会很急。 啊，多谢皇上体恤，老臣的确是急啊。 人我一会儿让南宫带去开封府，爱卿回去慢慢查案吧。不过今晚朕设宴给你们洗尘。 皇上。 包拯似乎想拒绝，觉得吃吃喝喝改日吧，正经事要紧。展昭等人都好奇，包大人是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连庞太师都甚少看到包拯这情况，也忍不住有些好奇。赵真倒是笑了，拍了拍包拯： 哎，爱卿，朕要是不给你们接风，太后非念死朕不可，你们也体恤下朕嘛。 不敢不敢。 赵真依然是乐乐呵呵和和气气的，伸手拉了小四子和萧良和太师他们一起去后宫看庞妃和太后了。公孙很久没进宫了，说是去看看庞妃和太后的情况。太后临走之前再吃公孙给他开的风湿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作为自家人，赵普也跟着去了。而展昭和白玉堂还有闲得一塌糊涂的林业火就跟着包拯返回开封。赵家军其他几个大将军龙桥广先回西北了，欧阳少征进城之后带兵马回王府，邹良被赵普安排跟着包大人他们一起去开封听一下究竟是什么事儿，回去再跟他详谈。众人到开封府又是一阵忙碌之后，终于是回到了书房坐定。包大人想了想，叹了口气，问包岩： 上次跟你说的让你入太学念书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好啊，不说下半年才去吗？ 啊，爹当年也念过太学。 众人都坐下喝茶，听包拯详细说。通常各地的大才子都会来开封念太学，那里是才子和官宦子嗣聚集的地方，那里有当时好多文豪大家在教书，从太学出来的日后基本都有个好前程。众人不明白包大人急着回来跟太学有什么关系。 哎，说起来你们有玩过笔仙碟仙之类的吗？ 爹呀，那些都是江湖术士骗人的。 白玉堂和展昭也点头，倒是意外包大人竟然会相信这一些。 我以前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其实如今我还是这么想，自幼啊我就不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不过本府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在太学念书那阵子出过一件怪案子。 说着包大人翻出了一卷龙图案卷来摆在了桌上。 其实开封啊也有不少未解决的悬案，这就是其中一案。 包岩伸手翻开卷宗，展昭和白玉堂都端着茶杯好奇地看了一眼，林业火摸着下巴念出了案卷的名字： 阴阳殿鬼面人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